小房间，日夜排练，我们听着唱片，唱片来自那张片，好像摇滚万岁和主唱小店都在士林边缘，我们都想离开这边，追寻另一边，苗栗孩子搬到台北求学，水手之子中高级进行一路校园，和高雄学弟那是看不顺眼，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，大家就会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，那年我们都冲出那阳界，这一门通向了姻缘，这一门登场是那个三月，自强隧道漫长的像永远，椰林大道吹放起了律师的家宴，头也不会低，越来越长越远，外滩风光越出课本是那么新鲜，从回民街再飞到街下嘴，多遥远，一离开台北却又想念台北，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，大家将会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，不明高地到两桥的失恋，一路铺满汗水泪水，这一门外我们用尽全力飞，管它有多遥远，摇滚万岁，这一门里我们偶尔也疲倦，平凡的我们也将回到平凡的世界，生活中充满孩子哭声柴米和谣言，这和你走过麦地寻花园，这一门外有你大千，你问我全世界是哪里最美，答案是你身边，个小房间，手马准备，宵夜是大鸡腿，每个梦都像任意门往不同世界，而你的故事现在正是起点。